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十九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一百年。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起寻找真正的香港历史。好啊，嗱，就头先休息咧，就碌一碌呢个留言咧，都好多朋友咧就继续咧系赞助我哋节目啦，咁就多谢大家先。 货金 系啦，咁就醒少少，今晚咧就俾个好 tips 你。嗱，大家我哋好多听众系利物浦球迷嚟嘅，咁今晚欧联咧就利物浦对拿波里，咁就牵涉到究竟利物浦出唔出到线咧咁。 边个主场先？ 我就唔会话俾你听边场边个赢嘅，最重要就系买边队嘅啫。我觉得咁嗱，我收到个 tips 就系下盘平诶，唔系呢个唔系下盘吓得我，下盘大利物浦赢唔到两球嘅咁样嗱，就呢个当做答谢下我哋啲支持者啦。如果你识波嘅话就咁啊，唔识波嘅冇所谓嘅咁样，希望大家继续 啱啊，你捧利物浦。就買拿波里啦，即係我， 即係你咁。 我啲 approach 不都係咁嘅，即係唔會輸， 贏波就輸盤，贏盤就輸波， 係咪？ 好啦，嗱，翻翻嚟咧，就係講翻呢個孟晚舟啊，花生就滿地之後咧，究竟對香港個打擊係點樣咧？ 嗯，好啦，我想加個 point 咧，就係最詭異嘅咧，即係話你咁中意講鬼故咧，就係、是、喂你呢個張守成咧，突然之間喺同一日瓜咗咧，其實都係已經係一件。好匪夷所思嚟！ 嗱，我琴晚嘅節目叫做鬼故，好多人就以為我真係講鬼故，其實唔係，我係講習近平上台之後點樣徹底翻天覆地改變咗中共嘅國家安全系統， 嗯， 將幾個山頭整合起上嚟，包括黨政軍嘅情報單位叫做隱蔽戰線整合起上嚟，再加埋民間社會嘅資源，而變成一個鋭實力去進軍全球。 嗯， 孟晚舟又好，之前嗰幾單嘅呢啲嘅。在比利時被誘捕的江蘇省國安局的人員也好，全部呢都是習近平整合了之後呢變成鋭實力之後呢爆大鑊的、 嗯、 這個就是西方由澳洲、英國、紐西蘭、加拿大、日本到美國全盤大反攻了、 嗯、 以往就很簡單的老江年代他一樣照做，不過他分散來做、 嗯、 還有他沒有 integrate 得那麼密切。你知道他上場之後第一件事是什麼？就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嘛，然後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面分管三個部三個委嘛，一個叫做國家情報委員會，一個就是叫國家金融委員會，然後一個呢就是叫做國情委國金委，一個是不是國情局國軍國關局國際關係局，就是全部用國家安全的角度去看外交、 嗯、 看這個的金融安全同埋去看這個的情報。好啦，國情局下面就是這堆這樣的軍旗，然後呢再下面 integrate 埋咩呀，統戰部、留學生、孔子學院。 嗯。 喂，你如果唔係咁搞嘅話，美國佬係唔會咁樣大反彈。 即係 大家都派間諜㗎。你最近有冇睇過新聞啦，有個香港人、嗯、遲早又係大鑊呢單嘢。雙面間諜㗎嘛。又係 CIA 嘅，又係中共嘅間諜。喺香港就俾一個前警隊嘅人員呢拆反咗。然後就出賣咗 CIA 喺中共嘅情報。六個特工六個線人在中共的 CIA 的特工現場被槍殺、 嗯、 這個大新聞來的。其實不過當然香港也不會處理這些大新聞，引導了被 CIA 誘捕就捉了回姓李的這個香港人。 為什麼我 住在香港的， 為什麼我提張守成的 case 呢，除了因為是同日一個被人拘捕，一個就說在三藩市就是抑鬱症自殺，是不是我們都說喂這個這機率其實很低的嘛。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是被人逼的。因為點解呢，第一他作為一個咁出名在學術界裏面是咁有名望，甚至乎呢楊振寧曾經預言呢就話他會攞呢個嘅諾貝爾物理學獎嘛。喂咁嘅人佢老實講你踎咗喺美國咁多年 ,ok, 如果你真係有抑鬱症嘅你點會咁有即係喺科學上咁有成就啊， 抑鬱症是個代名詞， 冇錯， 大佬唔好咁認真，真 係。我正想咁講。 你睇嗰、那個講澳門中聯辦嗰個抑鬱症啦，又係。 咪係咯， 咪係咯，代名詞嚟嘅啫嗰個。 喂，仲有你喺史丹福大學，好似卅幾歲頭啊，就已經係做到 full professor 咁滯。 我話俾你聽， 都唔撈 阿土， 走咗去清華， 跟住呢就自己開了一間唔知乜鬼 資 本嘅公司。 有人打本俾佢嘅。 喂，好明顯就係今次有人呢就係知道佢係其中一條線。而張守成呢條線係重要嘅。佢嗱你諗下佢隨時可能係兩邊都有。 佢一定係俾 FBI 查緊，亦都一定係同一時間俾老共夾佢返去。 有人嘅講法就係話佢有呢一個嘅萬萬州呢過去約佢喺唔知阿根廷㗎嘛。所以慢慢周本來過去的一段日子裏面已經沒有去美國沒有去加拿大的了，因為他知道會出事的了、嗯、但想著今次轉機也都不會過美國， 還有第一站是墨西哥的，他轉由加拿大溫哥華轉機墨西哥先的， 去墨西哥 他不是 阿根廷， 是啊，我估是由墨西哥再阿根廷， 即是他 走幾個 round 兜一兜，是啊，不是由這個溫哥華直 接阿根廷，表面上看他的 itinerary 以為沒問題的， 咁但係係 take risk 㗎，佢咁樣去北美洲呢，佢已經知道 FBI 查緊華為風聲咁緊，中興案之後，喂大佬周街都已經係劈友㗎喇，已經係你仲喺度走入呢個風眼，呢個係有違常理。張守成嗰單嘢呢，我覺得係被脅迫底下自殺嘅佢。 Exactly。 嗱被脅迫佢係咩呢？一方面 FBI 查緊佢，因為佢嗰個嘅丹華資本呢其實就係幫中共喺美國去收購一啲呢、是所謂的2025競爭的重要的一些的行業的科技公司，他同時我相信也都是呢是內地科技間諜的其中一人，其中一員來的這個人是、 嗯、 即是你一看那個 profiling 你就知道，甚至他出國的時候已經是的，你不要說他在美國成名他不會做間諜，因為我看回呢就是在江蘇，即是在比利時被 CIA 誘捕那個江蘇省國安廳那個人怎樣去想偷取 GE Aviation 啊，嗰啲航天科技咧、 嗯， 因為航天科技就係2025競爭嘅重點嚟噶嘛。 嗯， 佢就係揾一個 Illinois 嘅中國留學生， 嗯、 一個碩士生嚟嘅， 嗯， 伊利諾州大學嘅一個碩士生，佢係讀過科嘅，由佢去 identify， 嗯， 究竟 reach 邊啲人， 嗯， 去接觸 GE 裏邊，因為嗰啲 hacker 唔識噶嘛，嗰啲國安嘅人都唔識噶嘛。 係，好簡單啫。如果我係老共負責國家安全嘅部門，我更加會揾張守成啦，因為佢喺學術 盲公竹嚟噶嘛嗰、那個。 冇錯啦，佢喺學術上咁有成就，亦都係美國公民，已經係融入咗美國社會咁耐。喂，我更加會係好努力咁令到佢，因為佢先至係能夠幫我搭上 嘛。因為你睇到嘅，就算係水墜墜嗰啲國產007咧，喺加拿大嘅蘇賓案裏邊，蘇賓點解會被搭上咧？解放軍。因為他是一個做航空生意的人、 嗯、 是由他去 identify 哪一些 supplier， 因為國防部的外包商有很多個，哪一個 supplier 裡面掌握那些技術的 file 名是什麼，怎樣 hack 了回來那些資料有用沒有用由他去看，他不是負責 hack， 所以我就說這個張守成就是那類人來的，你不要以為竊取這些科技，如果不是習近平將他 integrate 在一起，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計劃叫做千人計劃，這個將會累死所有在美國進行科研的華人，包括香港人。如果你聽緊我節目的，你們真的要醒定一點，因為 FBI 和中央情報局已經是全面監控這個千人計劃。千人計劃就是什麼？是發展高端的在海外的科學家，協助中國發展2025 Make in China、 嗯 啊、那你是仆街，我告訴你就是張守成這類的，你明唔明啊？你翻去我俾嚿大錢嚟， 我又逆地如處。如果我係張守成，嗱，我哋都係雙重，佢又唔係雙重間諜，係直情係老共， 直情係老共嘅人嚟嘅，根本係。 咁我俾 FBI 或者係 CIA 夾咗，咁我唯有供曬所有嘢出嚟，跟住就誘捕埋呢個嘅萬萬州。咁其實我應該相對上係安全嘅喎。佢真係驚好似嗰陣時候李志衰咁，係咪？嗰陣時咪叫咩 動？你要問我， 李 志衰喺屋企 出 租沖下涼。 出完毛澤東嗰本 私人醫生回憶 錄，私人醫生回憶錄之後年零兩年， 匆匆下涼就攏低咗， 係咪？ 係啊， 佢真係驚咁喎，大佬，因為唔嗱，佢哋比我哋更熟，我哋可能就即係膽三毛，以為係冇事嘅，咁我都供曬出嚟啦，係咪？咪但係佢唔係驚美國佬啊，你供咗出嚟，佢會同有交換條件。 佢梗係驚中共啊，大佬，慢慢走點會驚美國佬？佢而家最驚係中共啊，大佬。 頭先我諗李志衰嗰個 case， 余強升嗰個 case。即使你喺外國都好，你點樣隱世都好，喂佢總抄到你㗎喎，尤其是你幫佢做個特務 係咪跟住你爆曬我啲。 冇㗎執行家法㗎呢啲係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張守成 好嚴苛㗎執行家法都。 配合埋而家老共嘅即係取態喺嗰啲不斷喺度逼迫呢一個加拿大美國政府嗰啲咁嘅做法呢。喂咁好顯然就係呢個慢慢州九成九九係特務嚟㗎喇。 因為嗱你睇到嘅而家澳洲好美國好加拿大我一路留意當地嘅主流媒體同埋佢哋嘅國會裏面嘅情報委員會傾中共嘅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呢都是將習近平上場之後呢怎樣將情報留學生當地的商會華文媒體中國領事館全部 integrate 在一起成為一個鋭實力呢這件事已經是高度戒備 是 你這個千人計劃裡面的科學家全部我相信他們的電郵書信往來電腦全部被人監控所以這個蘋果裡面的自動車的這個科研人員為什麼在機場會被人拘捕呢是因為已經一早被人監視緊了其實即是說我揸住你那個的 2025Make in China, 你在哪些重點發展的行業裏面我就 match 了嘛哦原來這個航天科技好啦我就看看航天科技裏面在美國幾個 lab 的嘛最重要的 lab 裏面哪些華人的研究員我不喐你不過我監視住你的通訊往來你回中國的時候我就 hack 你的電郵喂你看斯諾登講曬出來的啦你以為美國老流的他做的事跟中共是一樣是這樣的 hack 你的電郵然後看你回去中國接觸什麼人在今次有部江蘇省的國安局裏面是這樣的手法 是知道這個留學生回去這個科學家他留學生收到的錢是寄去哪裡那張單報銷江蘇省的地址是哪裡全部知道的CIA 是所以我就說例如 FBI 其實如果 FBI 去查的時候佢美國佬反而冇大陸佬咁水對對嘅呢啲嘢，佢喐嗰下就要斷正㗎啦，通常係特別係牽涉到而家中美關係咁敏感，佢一喐你嗰下，即係話 HSBC 同埋渣打對比 FBI 嗰啲嘢，一定係足以好似肥平咁樣，係直情 一夜 全部罪名成立嘅，一定係。如果佢去到咁大壇嘢去搞國際之間嘅引導，中共大反彈，仲要擺埋加拿大上台嘛？喂，你 Justin Trudeau 同阿 Donald Trump。兩個唔啱㗎喎兩條友 Justin Trudeau 係左交嘅領袖專係對呢個 Donald Trump 㗎嘛所以我就係話喂你搞到咁大壇嘢加拿大擺埋上台如果你 no case 嘅話好大鑊㗎嘛所以佢一定係夠曬料㗎我覺得 杜魯多已經講咗佢係知㗎嘛 佢知情咯，咁同埋佢批准添啦我諗係 所以有啲人話 Donald Trump 唔知道我就覺得奇喂連杜魯多都知 道Donald Trump說話你都好信㗎咋。 咁係。 唔係佢唯一一句可信嘅就係咩 grab your pussy 嗰句。嗱呢個呢就係香港返返嚟我哋頭先所講㗎啦。美國嘅國務院與商務代表團呢 ,5 號到9號就係香港訪問。好啦訪問裏面其中一樣嘢談論嘅咩我一早講啦戰略物資轉移嘅問題。 就係咩嗰啲空殼公司咪講緊。 用空殼公司將戰略技術有冇轉移一啲去禁止嘅地區即係講中國大陸。進行大殺傷力嘅軍事武器同埋呢個其他包埋。即係話而家喐 Q 嚟啦而家係。一早已經講咗係會喐香港。而家直情整個代表團嚟香港特區政府唔敢公布呢個消息。講都唔敢講呀。邱騰華去邊啊？林鄭月娥去邊啊？今日點解見記者唔講？人哋問你呢個慢慢走。 冇 respond 嘅，係一兩個傳媒係講咗話呢一個嘅商務代表團就係要要求特區政府打擊呢一個空殼公司啊嘛。 跟住 我都係喺 Facebook 嗰啲好邊皮邊緣嗰啲位置。 跟住駐港領事唐偉康係見緊張曉明啊喺上邊喺北京，然後15號林鄭要上京述职。聖誕節之前。你問我傾乜嘢？唔通傾呢個咩啊 ？DQ 朱海迪啊？喂，大佬，而家傾嘅唯一一樣嘢就係、是、喂殺到埋身啦！我覺得已經係，所以呢個學生動員啊醒啊，即刻走去示威，攞住嗰個 DQ 主任張相，就係話喂凍結佢嘅資產，唔准佢入美國境，支持呢個美國通過呢個 Marcos Rubio 嗰條呢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呢條法案就係講到明邊啲踐踏香港人權自由嗰啲官員就要受到懲處啊嘛！喂大佬大家以為天方夜談當初黃之鋒同 Rubio 見面嗰時候喂而家慢慢煲下煲下煲下煲下第一樣就係頭先講啦香港關係法而家擺明呢壇嘢就係衝住香港關係法而嚟你話俾我聽有啲乜嘢手段去防止呢啲技術轉移去中國大陸其實而家美國佬就問責你唔好俾佢捉到一單我話俾你聽你上次放走個黑客 我甚至懷疑那個黑客根本就是中共軍方的人員， 嗯， 然後接了他回去大陸。當美國佬的罪犯引渡條例無到，現在人家就來追查你究竟有哪些入了口香港的科技。你不要說以為一大大嚿的雷達啊，那些不是那些東西來的，就算很簡單的，就是你某個那些的靜音器或者汽車裏面的化油器或者減低用少啲油的裝置裏面一個 parts， 那個 parts 本身可能都屬於戰略物資限制的。是 如果我覺得一樣嘢好奇怪，即係特區政府你回應唔到呢個問題，就係咧一路以嚟你俾美國佬捉住你嘅咧，其實佢人民主啊、人權啊，甚至乎咩 DQ 朱凱廸，其實老實講佢唔係 OK。即係從國家安全或者係 佢講緊你點樣同北韓同伊朗做緊生意，同埋大陸佬啊，而家 喂以前。你諗下霍英東喺呢個打緊 韓戰 嘅時 候走私盤尼西林㗎嘛。 走私嗰啲咩醫藥嗰啲嗰啲咁嘅嘢。爭啲係俾港英政府遞解出境㗎。係咪係臨時俾佢喺度留返喺度㗎咋。喂如果你回歸之後嘅香港唔好喺港英年代。你仲做埋呢啲咁嘅嘢幫佢喺度由即係黑錢變成白錢。即係洗黑錢啦，簡單嚟講就係嘅工具嘅話呢，美國佬係喐硬你㗎。 我告訴你聽，澳門從來都是北韓 money laundering 的基地， 嗯， 其中一個在美國受審的吳立盛做過，好像做過立法委員吳立盛，這個美國佬是查了很久的，其實北韓如何通過澳門去進行這個洗黑錢， 嗯， 因為他怎麼套現啊，大哥， 如果不是金正男啊，走來走去， 怎麼會躲在澳門啊，躲 在澳門啊， 是啊，還有什麼馬來西亞被兩個越南殺手焗死了，不知道用什麼 chemical 的東西弄死了他嘛。第二香港是什麼呢？香港就不是只是洗黑錢那麼簡單，北韓洗黑錢就不是經過香港，香港主要就是中國的軍事工業出口。你記不記得以前有間北方工業？ 不記得。 北方工業就是中國的軍工產業，打正旗號的北方工業。香港有一堆的親中人士呢都被傳，我一周刊的時候即都寫過幾個報道的，徐展堂， 嗯， 同呢個北方工業嘅關係。 哦，我睇過你呢篇。 咁徐展堂下面就係有一扎，其中一個就係何志平。 嗯， 所以何志平嘅關係淵源不是因為佢係做眼科手術就討好咗啲權貴，而係一路以嚟咧都係同呢個解放軍嘅軍工企業有關。 嗯， 所以華信能源俾佢成立中華能源基金會，其實你睇到嘅表面就係話去遊說乍得啊嗰啲。開採石油啊、罰款啊，實際上同時係買軍火，俾南蘇丹嘅遊擊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 嗯嗯， 石油與軍火嘅，即係呢啲唔係我哋普通人做得到嘅嘢。咁香港總有好多人願意報效祖國嘅，我覺得 係 係啦， 亦都係好好嘅生意嚟嘅。 但係當美國佬而家理真嗰陣時咧，咁你就大 Q 鑊啦。就算你唔好以為醫療科技唔係啊，醫療科技都係㗎。 嗯， 你就算喺美國入口咗一個高科技好先進嘅顯影機嗰啲 scanner， 你轉手拎咗去深圳都大鑊㗎，我話俾你聽啦。你唔好以為啊，我喺嗰邊有間呢個廣大醫學院就可以將個機器搬上去啊，係唔得㗎，其實係。所以我話你幾樣嘢，點解中國喺嗰個公民監控裏面突飛猛進？人面辨識系統、步資辨識系統、大數據呢啲全部都係喺西方竊取翻嚟。包括在以色列得回來的技術， 跟住而家 再應用這些技術在監控自己的國民，然後再輸出去一帶一路國家，跟住後面 輸出去啲獨裁國家， 後面其實我看下郭文貴，他裏面提到一個人物叫做江綿恆，他說現在所有這些解放軍的軍事工業在外面，華為好、中興好、北方工業好、騰訊好、這個阿里巴巴好，他都說是十大軍工，包括海航，後面都是江派、江系的年代成立，然後一路將它拱上去，那看回時間是相似的，我覺得， 嗯，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叫江綿恆，就是從事什麼呢？本來就在上海建設成為中國的晶片生產基地， 嗯， 其中當時交給董建華的一個任務，其實我後來終於今天我一直想的時候，我砌回我最後的砌圖，為什麼老董的時候搞科技大躍進，是當時就是邀請這個一間叫漢鼎亞太公司來香港生產原晶， 嗯， 然後呢就給曬所有優惠，包括稅務優惠、輸入勞工、土地優惠，總之乜 Q 都給他，總之你來得了， 嗯， 你當時你我當時我都不明白我寫這個報道的時候，但現在你終於明白其實他是要個技術的轉移， 然後由香港再轉移去大陸。 你又提醒我一樣嘢，老董嗰陣時候咧，喺過咗一個任期定係一個任期同第二個任期之間咧，呢個唔重要。 咪整翻陳長林啊，嗰班粉腸嚟噶嘛？ 佢嗰陣時候咧，有個乜講乜講啊，記唔記得啊？又話科技講啊，咩 數碼講、醫 療講、 中藥講、鮮花講、大隻講咁啊，加加埋埋就。 跟住又話香港嘅大學啊，即係需要吸納，即係 你諗下，董點解一路到而家死而不僵，好似僵尸咁啦？仲要死出嚟喺度搞科技 咧？所以我覺得 嗱，呢個真係國家任務啊！你問我， 冇錯啦，我就正想講就係、是、喂，其實九七之後佢做第一任嘅行政長官，就已經係搞咗呢個任務啊，搞物講物講 啦，咪江連行咪就係江澤民個仔咯，其實 係。同埋你配合翻一樣嘢就係、是、當年咧，佢同陳方安生其中一樣嘢反台嘅原因咧，除咗即係陳方安生已經肯定俾老共照咗廢話， 反對文革仔嘛。 佢一個關鍵就係咧，佢就陳方安生就話：喂，香港唔可以全面依賴即係中國經濟㗎。如果唔係咧，我哋失卻咗喺政治上個一國兩制㗎。喂，呢樣嘢其實係矛盾嘅核心嚟㗎嘛，唔單止係話高官問責制嘅問題，而係在於你成個老共嘅戰略就係即係將香港同中國係真係 merge 埋一齊 嘛。merge 埋啊！ 喂，所以我成日都話，當 中港融合咁嘅啫。 當時你睇到嘅香港根本係冇條件做科技製造業嘅。大家都諗極都諗唔明點解老董要泵咁多錢落去，喺一個金融風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百業蕭條、香港人燒緊碳、負資產嗰陣時候，仲不斷搞科技大躍進。好啦，跟住搞到香港雞犬不寧，落埋台之後，仍然國家咁重用佢。跟住佢落咗台之後，嗰十年仍然係由董建華喺背後督住香港搞呢個科技。 咪同埋佢咪搞到嗰陣時候咧，二千年左右嗰時候咧。金融風暴完之後咧，佢咪搞物講物講啊嘛， 係啊， 你記唔記得啊？ 咪跟住咪 跟住咧就係嗰個 bubble 啊，令到香港其實仲大鑊嘅，因為 上一上，嘣一聲再坐翻落啊嘛， 咪係咯。喂，所以我覺得佢奇怪地在於，其實佢根本喺嗰個時候咧，已經係國家有冇任務俾佢啊？我嘅意思就係 嗱，呢個任務就由董建華嘅完結香港基金會就交俾佢嘅頭馬 梁振英 再交咗俾林鄭月娥。林鄭月娥接咗手之後，我求今年十月我就講啦，500亿河套發展科技計劃。 嗯， 如果美國佬重點可以打擊華為，用到咁嘅手段去打擊呢個孟晚舟，嚟通過打擊華為，再進一步去打擊呢個 Make in China 2025。如果你大灣區係為咗將來2025 Make in China 做戰略技術轉移嘅，用香港轉移去大灣區河套嘅， 嗯。 美國佬點解唔打擊香港呢？你問我係揾唔到任何一個理由會放過香港。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嘅啫。我成日都講笑就係話，如果你真係中國同美國佬打仗， 佢第一個射去邊啦？ 第一個炸就炸香港啦。 就算台灣佬同大陸佬開拖，第一個炸彈射去邊啦？你話 都係嚟香港嘅， 一定係中環啊！話俾你聽都唔使諗啊！係咪住香港島都大鑊啊！真係。 第二個真係上海啊！我哋排第一先啊！ 肯定係第一， 咪係咯。 所以我就話。這個就是在一些的低能但是又想討好中共的一些政治低能的領導人手上，香港是玩完。玩完是什麼呢？這些東西在鄧小平年代韜光養晦的四個字，不是只是耷低頭認契弟的，而是說悶聲發大財，江澤民所說的，我做但我不說。這個就是一路以來我就說北方工業怎樣通過香港的 Keeper 空殼公司一路出口軍火。喂，大佬有冇引起人哋留意先得㗎？除咗我哋一周刊走去寫之外，都冇人 follow， 西方嘅傳媒都唔 follow。北韓利用澳門去做 money laundering， 呢個就是美國一路監視住。但係香港作為戰略物資轉移，一路都唔出聲嘅。因為嗰啲嘢大家都知道，你越高調走去引人注意嘅話，你就越死。等於慢慢周俾人周咗之後，你外交部一出聲，即係話俾人聽，呢個係頭號間諜，即係柒到無倫啊！你話俾我聽，真係。是不是即是告訴人這個是頭號間諜， 所以我就說他不出來撐他不得咯，很重要咯，他掌握的即、情報或者他怎樣幫老共做的， 或者他做過什麼， 沒錯， 是啊，那隻手裡面他知道什麼， 他現在就是焗他，就是說、哎、表面上我幫你，其實實際上呢希望你快快脆脆保釋出來，我真的拿走你算數，即是人間蒸發了他算 數，沒有的啦，全家都人間蒸發的了，不知道真蒸發還是假蒸發，你問我，但是香港現在這個局面也是難拆的，你問我，因為自從這個林鄭上台之後，本來大家都期望有個撥亂反正，在政治上少少跟內地切割分開一點，不要那麼阻，很多大陸的政策做一點不做一點， 但係唔係佢做到加零一，俾十張單你佢做到十二張單，今次就撲街啦。咁你即係話等於當日美國話薩達姆有大散出力武器根本係假嘅。 嗯。 美國今次就借住2025 Make in China， 就 Fabric 期嘅罪狀成為中共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包括利用香港呢個白手套去竊取美國嘅科技，甚至轉移技術入大陸。喂，你問我是但抄到一單就死㗎喇喎。 同埋呢條 咁多單，我唔信冇一單係轉移咗去大陸嗰啲機器或者個技術。 同你頭先嘅講法咁樣，即係你講下，但係你呢就一係就冇做啦。一係就你做就冇噏。你噏咁多呢，而家講2025呢就出事㗎啦。 你知唔知 搞唔掂㗎啦。 習近平你睇紅興仔嘅烏鴉仔你就知啦。習近平就似屯門出嚟劈友嗰啲烏鴉哥。方死冇人識。 係咁喺度空咁樣。 走去銅鑼灣入住兩把刀喺度行嚟行去。睇下我幾勁，丟兩下銅先咁樣。睇下我幾勁，刀槍不入。喂大佬，笑片嚟嘅。你話俾人聽自己係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下面有國金局、國軍局、國情局三個局去整合曬所有資源，變成中國嘅鋭實力參與全球競爭。咁你諗下喺美國佬眼中，即係話你用特工留學生、學者、華文嘅傳媒、橋領夾夾埋埋一齊 夾我、 打冧我、夾我，然後仲要打開口牌就係話你撲街死啦！2025，咁喎。 咪同埋你 諗下，你如果你係美國佬，呢個唔係所謂國家頭號敵人， 咪仲有配合埋一帶一路咧，周圍揦嗰啲即係甚至乎英國都係揦埋啦。 你話普京挑機 一路沿呢一個嘅絲綢之路嗰度， 係啊， 喂，老共唔中意嗰啲國家，你更加容易即係溝到佢。跟住咧，即係美國佬唔中意嗰啲國家，跟住美國佬同佢 friend 嗰啲，你照溝。 佢直情係搶埋人條女啊，菲律賓係啦，巴基斯坦又係啦，斯里蘭卡又係啦，馬來西亞又係啦。 英國嗰陣時候都話想簽㗎本來。 美國佬嗰啲包養援交妹俾你搶曬係咪，你哋做咗另外一個 Sugar Daddy 係咁大殺幣喺度。好啦，而家去到一個地步，我就話你睇到㗎 ,Donald Trump 嘅判斷，蘇聯俄羅斯不是佢頭號敵人。點解呢？普京係串嘴，係tough 嘅一個人，同埋係野蠻嘅，但係佢係喺地緣政治裏面野蠻，佢對付烏克蘭啊、入侵克里米亞呢啲咁嘅嘢， 佢冇爭霸全球， 佢冇喺全球挑戰美國嗰個霸權地位。嗱，呢個好大分別，因為普京睇緊嘅就係我一個復興大俄羅斯，昔日嘅俄國嘅帝國，佢係講緊地緣政治喺我周邊裏面嗰啲國家，特別係中亞嗰扎國家嗰個影響力，最主要佢係想打殘呢個烏克蘭。 佢嗰個戰略目標就係希望能夠重建好似蘇聯式嘅嗰個光輝啫。 係啦，即 係 話你 未至於去到老共而家咧，就過曬火位，甚至乎上曬頭，即係走火入魔，就諗住以為挑戰埋美國佬嘅地位啊嘛。 老共好簡單啫，如果你淨係搞下台灣，空下日本仔，得閒就攞呢個印度嚟揼下，對美國嚟講佢唔會理你嘅，我覺得。 有你 咯，有得理咯，係嘛？但係問題就係當你而家去到已經唔係啦，反而唔係揼台灣嘅呢啲問題啦。你整個中非合作論壇，跟住整個上海合作論壇，兩壇嘢整曬嗰啲咩哈薩克、吉爾吉斯啊嗰扎咁嘅黑幫成灰安啊、志雄哥啊咁樣，個個爛仔咁樣喺上海喺度開會，跟住就輸出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即係話將嗰啲嘅中國監控新疆嘅模式全部向國際輸出，跟住喺聯合國嘅人權呢、這個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裏面就全部都係佢啲流浪。一討論到中國人權問題就全部喺度 反台， 全部喺度調返轉喺度捧大陸，係咪搞到美國阿 Donald Trump 都係要退出呢個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喺咁嘅情況底下，嗱我就係話，我如果你真係有能力稱霸，我作為一個華裔公民啊，我都覺得與有榮焉喎。但你唔係喎，你基本上係屯門嘅一個牛屎飛嚟嘅啫。屯門嘅居民真係唔好意思，呢個舉例嚟嘅啫。你一件咁嘅屯門嘅圍頭飛，仲係講緊圍頭話，仲講緊圍村話，由屯門搭車已經搭巴士出去旺角已經嘔咁滯啦。去到旺角衙門衙武喺幾大字頭叔父面前，喺度攞把刀出嚟喺度掩掩養養咁樣， 係咁喺度發， 係咁喺度發。咁而家就係話，嗱你而家眼球五國就係紐西蘭、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已經聯手㗎喇，呢個好清楚。你睇禁止 5G 呢個網絡裏面已經係共識。好啦，日本仔宣布三大網絡電信供應商唔再用華為嘅 5G 嘅嗰個台機。然後喺南韓 B 逼呢個網絡輸埋，南韓就好啲，冇話明令打開口牌禁止，不過暗做投標輸埋，剩翻嗰啲，我相信除咗去非洲啊、孟加拉嗰啲冇錢賺嘅國家去鋪網之外，我都唔知佢仲可以去鋪邊度鋪。所以你問我呢個香港究竟仲可唔可以維持一個獨立嘅關稅地位，從而影響？因為一冇咗呢樣嘢之後咧，跟住連帶嗰啲嘅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啊，嗰、那個地位都冇埋㗎。 唔係，所以而家 講你大陸城市嘅 林鄭都有困局嘅。其實而家美國佬個商務代表團走到嚟咁講咧，其實比較 ultimatum 嚟。嗱，你唔好再同佢搞埋呢啲咁嘅嘢啦。嗱，你認真真， 但係佢冇一甩嘅。你諗下 DQ 去到村代表嗰度，如果我係朱海迪，我即刻 make 個 delegation 去美國，喊苦喊屈咗去唱衰佢啦。個問題就係因為香港人已經呢兩年已經俾佢咁樣執行中共嘅嗰種嘅鎮壓手法，係已經逼到冇地人企啦嘛。而家係佢難在咩咧？佢連 drums up 香港人去支持佢向美國佬申訴啊 ，say no 都冇， 都冇啊！我話俾你聽啊，最戇居嗰個叫郭榮亨噶啦，已經係。 唔係咁，但係咁對香港嘅環境可能係仲危險喎。林鄭可能喺呢一度咧就要 make compromise 同美國，因為如果唔係咧，香港經濟真係會冧噶嘛。你冇咗呢個獨立關稅區嘅時候，咁佢咪加強喺政治上面嘅操控啦。例如， 所以 氹阿爺開心， 所以先要將政治與喺美國，將政治與經濟掛鈎。呢、這個就係香港關係法當初1992年草擬嗰陣時候，一個最基本 fundamental 嘅一個精神嚟嘅，就係政治與經濟掛鈎。 嗱，你想要錢，咁就唔該你喺政治上面咧。Yes.就是做得好啲， 即係話，如果你自由黨，你想繼續做生意啊嘛，香港嗰啲工商界啊、幾大地產商啊嗰啲，包括佢嘅代理人 agent 等等，經民聯嗰啲代理人，你就唔可以立法會玩到咁串，包括嗰啲大口狗啊、陳建波啊嗰啲，我都好簡單嘅啫呢個，你 deliver 個 message 俾幾大地產商、嗰啲商會啊嗰啲，如果你再繼續玩到咁串嘅話，含包散。喂，我覺得係咁嘅咯，你唔可以話咩啊？咁樣會破壞香港經濟，大佬，而家同你文人論政啊，真係。呢、這個政治鬥爭嚟嘅，其實係 咪？所以你唔可以，你叫佢哋包仔唔可以咁盡咯。如果你話想繼續揾食嘅話，唔喺我哋嘅論點嚇。 呢、這個係 leverage 嘅最好時機嘅代表團已經喺香港嘅大佬，國務院與商務部嘅代表團，佢都係官嚟㗎，唔係國會議員。 所以上個星期我有一個另外一個節目喺度講話，我見到即係公民黨啊，即係民主黨啊，其實同建制派冇分別嘅喎。而家佢係變相就話你要無條件延續香港嘅。即係關係法， 咁你咪即係周浩鼎， 咪係咯， 果底嗰個啦，唔係封利是。 所以我調翻轉頭，我諗我咪大佬啊，你都要有啲少 condition 啦，甚至乎你喺香港嘅民主啊、人權啊、DQ 啊，或者係日後嘅23條立法嘅問題上邊，喂唔該你， 喂同埋你問我 加啲 condition 落去啊，大哥， 呢一個嘅 speech 應該係向北京同埋林鄭月娥講啊，唔應該向美國講啊，個對象啊。個 speech 啊，應該係北京啊， 冇錯。 如果你唔尊重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嘅話，香港將會失去獨立關稅區。咁樣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受害。我而家係要求你收翻邊一啲政策，令到香港得以繼續延續香港嘅特別關稅區、獨立關稅區。 唔係，咁你呢、這個 你個對象係林鄭月娥同老共啊嘛，你點可能對象係美國先得啊？ 亦都同呢一個香港市民解釋得好清楚。喂，其實我係站喺香港市民嘅立場嚟㗎，因為有啲人又係覺得我哋政治化啊嘛。是咪 系政治化？你問我呢個係政治經濟掛鈎， 冇錯啦。 呢條法例就係咁， 呢條法例嘅精神就係咁。嗱，你要揾食嘅就唔該你，喂，政府喺民主人權嘅問題上邊守翻一國兩制嘅基本要求，好基本嘅咋嚇，即係唔係話要好大嘅改進咁樣。喂，呢樣嘢你都做唔到，學你話齋，你應該係逼林鄭月娥啊嘛。我哋走去美國，好似做咗即係民建聯嘅角色咁，戇居居話俾人聽，叫人哋無條件延續呢一個最惠國待遇一樣。即係而家就香港關係法，或者係叫獨立關稅區，係冇分別喎。 喂，好簡單。 喂，老共又唔會多謝你。 阿土，學你開間食肆，又老鼠又曱甴，食食下又有烏蠅腳，然後人哋個食客只係要求你，喂，屌整翻乾淨啲啊。你都係同個老細講噶嘛，梗係。你點會同個食客講啊？屌，將就下啦咁啫，係唔會噶嘛。喂，同埋你一個食肆裏邊。乾淨企你係英國嚟噶嘛？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香港除咗國防外交係歸中央管轄之外，呢個係向國際嘅承諾嚟嘅。呢個係 唔係？所以你而家 呢個唔係施捨嚟。 睇住佢而家呢一個勢咧咁緊張咧，特別係美國佬踩得咁盡嘅時候咧，你更加應該食佢上。 我話俾你聽，美國佬踩得盡，共產黨統戰民主派嘅手亦都伸得最盡。所以咧，佢兩邊拉扯。 點解會出現咁嘅局面呢？所以佢哋一個覺悟係咩呢？你要斷咗共產黨禁制嗰個位置，你先可以企得定定。好簡單啫嘛，你民主黨尹兆堅、林卓廷俾律政司 告緊， 告唔係啦，警方拘捕先啦，然後到律政司起訴啦。 告緊 咁 嘅意思 就一定係諮詢咗律政司意見啦。以律政司鄭若驊一個咁騰雞嘅，佢第一時間問嘅就係佢姊妹林鄭啦。林鄭批准警方去告尹兆堅同林卓廷。喂，大佬呢個 send 個咩 message 俾民主派？我想問一下。 預約拘捕， 我想問一下，你睇過嗰段片啦？ 睇過， 係咪啊？嗰、那個係刑事罪大佬，唔係啊嘛？咁其他嗰啲企上台嗰啲抗俊宇點解又唔拉呢？呢、這個仲唔係選擇性嘅政治拘捕？好啦，如果係咁嘅話，我想問一下，大家已經冇計傾啦，我覺得根本係。所以喺李卓人補選之後，我話兩個關係最重要：第一國際關係，第二同林鄭月娥嘅關係。而家全部都發生咗，你知唔知？兩個禮拜之內，因為華為事件，中美關係急劇惡化，跟住然後波及香港。美國嘅國務院同商務部嘅代表團而家正喺香港，去討論緊呢個戰略物資嘅管制同埋空殼公司嘅問題。然後跟住林鄭就拉 Q 咗去林卓廷同埋呢個尹兆堅。如果你兩個問題都處理唔好，就玩 Q 完 啦。所以我嗰日咧聽咗 玩 Q 完，我話 預約拘捕啊林卓廷同尹兆堅咧，我係 shock 嘅。即係我覺得老共咧，以前佢嘅手法啦，我當佢好理性咁樣分析。 手法手軟嘛， 佢一定係拉住 針對社民連就放生民主黨 温和嘅泛民，作為佢成個統戰嘅一部分。嗱，唔代表日後唔打擊你，因為你唔係主要矛盾。 呢個係次要矛盾，就擺埋一邊先。 冇錯，所以我一話預咗拘捕佢咧，我唔係啊嘛，完全係 expect 唔到。係 啊， 喂，呢啲咁嘅議會抗爭，老實講，尤其是佢兩個咁鬼大隻。係嘛？兩嘢就可能嗨嗨個保安啦，個保安亦都嗨佢啦，因為佢搶住拉佢出去，佢又要想繼續留翻喺度，呢個好自然。但係肯定 一個普通嘅肢體衝突，你問我就係 肯定背後一個政治嘅 message 嘛。喂，如果你連民主黨 都係咁喐法嘅， 嗱，公民黨咧比佢哋係強硬啲咁多，OK？就當然比其他嘅社運組織啊，或者係其他嘅左翼啊，甚至乎係啲激進嘅民主派咧，係爭好遠。但係冇理由，如果以往我哋理解中共嘅統戰戰略，喂，你一定係放民主黨噶嘛？許智峰嗰單，你話嗰番係過火，即係冇得唔做。 嗰單係啊， 冇得唔做，咁都有道理。但係呢一單點解會咁咧？ 冇噶啦，嗰個 message 我諗好清楚噶啦，只不過民主黨啲人 get 唔到嘅，你問我。 喂，你仲走去美國？幫老共手緊， 公民黨去 咧，係啊 ，sorry 啊，公民黨有份。喂，你哋主流嘅泛民仲走去幫老共手，叫佢延續呢一個嘅獨立關稅區或者香港關係法，喂，我真係諗唔明喎。 我覺得而家學生動員嘅支持者多過佢，你問我， 你咁搞法，喂死梗喎。 喂，反而阿羅冠聰、周庭地過去係同傾緊 Marcos Rubio 嗰條法例㗎， 咩民主、 香港民主人權、 自由人權法 㗎，嗰條係辣㗎，嗰條係直情係。對付嗰啲嘅踐踏香港 嗰啲 高度制高度自治嗰啲官啊，呢條反而好啊，我覺得好過香港關係法啦。香港關係法取消埋佢，然後通過呢條法例咁啊好啊。嗱，而家我覺得去北京其實係傾緊香港嘅地位。你問我美國佬，你而家如果由你頭先我講由老董開始搞科技大躍進，到而家林鄭接棒，係嘛？跟住到喺689年代引進呢個卡羅林醫學院嚟香港，揾阿劉明偉。俾嚿錢，然後將佢搬去深圳卡羅林醫學院。卡羅林醫學院你知啦，做幹細胞研究，全部呢啲都係尖端嘅醫學產業嘅嘢嚟嘅，即係同嗰個嘅納粹科學家呢個基因編輯係一樣嘅嘢嚟嘅，即係都係一啲嘅可以有大量商業利益嘅一啲嘅醫療科技。呢條路，喂大佬，如果我係美國佬，我捉唔到你腳影，你用香港複製大灣區變成。中國的 Silicon Valley， 然後就利用香港進口，用攝取好各種方法好，將美國的尖端科技先擺在香港。當時林鄭講過咁啊，成個 lab 買過嚟啊嘛。好啦，你買咗個 lab， 買埋啲科研人員過嚟，然後左手就買咗過嚟，右手就轉咗河套，然後跟住就變成係中國2025同美國佬競爭嘅民營企業嘅技術。如果你咁都睇唔通嘅話，咁真係好低能喎，我唔覺得美國佬睇唔通喎。 所以你 It's the last warning。 所以你配合埋呢馬雲呢提早退休呢個舉動呢。 揭扒嚟嘅馬雲。 係 呀、 啊。係呀、啊。成班。喂啱有個 breaking news 就係原來呢中國呢而家報復喎。拘捕咗呢個加拿大前外交官。 我就話咗佢會做㗎啦呢啲嘢，就喺而家呢個嘅即係保釋審訊期間呢，佢之前呢蘇賓案呢佢都拉過加拿大人嘅。咁但係後尾因為我頭先講嗰個即係中國商人竊取嗰個C-17戰鬥， 咁可以咁判斷啦。嗱，而家老共用咗嗱，又環球時報，又呢一個記者會，又要召會呢一個嘅， 又王毅，又華春瑩用曬噶啦， 召呢個美國加拿大領事，跟住而家拉埋加拿大人。喂，咁今次證明呢一個孟晚舟好堅喎，佢真係好重要啊，對老共嚟講。 同埋我覺得 成個國力啊，即係都壓咗落去。 唔係，同埋我覺得就算佢係唔堅都好啦， 係。 習近平都要佢堅啊？點解咧？因為習近平再軟落去嘅話咧，食海狗堡都保唔翻啊！我覺得 死緊， 揾阿陶傑買粒海狗堡俾佢都保唔翻。個原因係咩咧？就是、因為佢國內佢鼓吹咗兩劍咁多年啊嘛。 嗯， 去到真係要兩劍保護自己國民嗰陣時候，呢、這個咩話？阿戰狼嗰句就係話中國嘅護照去到邊度，祖國都會帶你翻嚟噶嘛。喂，我信嘅喎，不過坐喺樓頂翻去啫嘛。但係你而家唔理佢，咁點得啊？喂，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都要硬落去嘅喎，佢都要。佢冇得唔硬 咁啊，系，即系你谂翻，如果用贸易战同埋今次啊孟晚舟两单嘢结合嚟分析， 我哋嘅观众 系咪 破纪录？ 两样嘢结合嚟去考量， 5923啊，睇下做唔做到6000啊？而家我哋 两样嘢结合嚟考量嘅话咧，就大剂啦。咁就系话咧，一方面咧佢要完，一方面佢就摆硬。因为点解咧？喂，喺人哋嘅角度里边，贸易战话90日嗰、那个即系最后通牒叫你执呢样执嗰样，其实佢已经系表面上系输咗一仗啊嘛。 系啊， 咁所以呢一单嘢咧，学你话斋，我而家又谂到， 佢一定要硬噶， 坚唔坚都好，系咪真系特务头子都好，都借呢单嘢嚟发围、 啊。佢冇得唔发围啊！我就话，即系个字头俾人踩到上心口啦。 你谂下，连工联会都走咗去，即系 佢工联会又听咗我哋抗议，就俾我哋老点嘅啫。我谂 你讲咩？ 我星期五叫佢哋示威啊嘛，星期六去咗啦。我同阿范国威叫佢哋示威啊嘛。可能聽唔出嚟反話， 跟住逐個表態就唔用 iPhone， 用華為。喂，使唔使去到咁過分啊，大哥？你知唔知道？ 我哋低價收購 iPhone 啊，點樣轉？ 唔係啊 ，iPhone 其實係一個中美合作嘅產物嚟噶， 富士康做噶嘛。 唔係咯，除咗嗰個技術之外，大部分製造呢個 iPhone 嗰嚿嗰啲嘢，全部都係呢一個嘅 郭 台銘噶嘛。 唔係嗱， 血汗工廠嚟噶嘛， 佢會捉多幾件嘅，我覺得加拿大人質多的是，係嘛？嗱，而家問題就係咁啊嘛，佢要盡快向加拿大施壓，點解咧？就因為一引導咗佢咧， 嗯， 好似肥平咁啊，佢就唔可能出聲噶啦，佢要切割噶啦，我覺得，因為一落入美國手上咧，就玩完噶啦。 不過如果你比較，無論肥平，你都諗住佢會俾人揸住嘅，即係俾老共揸住。你慢慢周點會唔俾人揸住啊？ 我影低呢個歷史場面先啊！ 點解？ 我哋開台以嚟嘅呢個最高收視喎， 係咩？ 證明啊， 唔係啊， 係票房毒藥呢一個係呢個謠言嚟㗎，呢個 係 影低。 唔係啊，上次我同你夾粉做曾俊華嗰個直播嘅時候，好似有7000-8000嘅喎。 嗰個唔同啊，嗰個特別啊嘛。 哦，嗰個特別 6003啊，呢個。 不過我今日真係好忙啊！我做埋呢一節之後咧，因為我有個 conference call 10點，所以我頭先都唔係好專心。係啊，我同個客傾嘢，因為約咗10點，你知道美國時間。 嗱，咁大家要趁阿土仲喺度咧，就繼續講埋香港呢壇嘢點樣收貨。我覺得咧，第一樣嘢，民主派一定要把握呢個時機，要即刻去同林鄭月娥喺上京述职之前咧，做一個政治性嘅會面。 嗯， 呢個會面唔係傾咩施政報告，乜春都唔係，只有傾一樣嘢，就係話要糾正過去香港一段時間一啲極左嘅政策。包括要 DQ 問題裏面要林鄭月娥上去同佢老闆講清楚。 喂，係喎， 不能夠再繼續。 喂， 包括喺區議會選舉，任何一個人被 DQ 嘅話， 喂，今次我嘅諗法就咁。孫子兵法有一句說話好重要，我成日都記住，就係、是、敵進我退，敵退我。 喂，你而家個勢其實根本上已經係阿習近平，坦白講啦，香港佢都唔理得咁多啦。佢而家就床板夾乜乜， 嗯， 係咪兩邊夾？你鼓吹咗嗰種嘅亮劍。極左路線到而家受返啦、 嗯、 你一軟弱就叫做外增國權，下一句叫做內除國策，就反你台㗎啦。喂，你估嗰啲周永康嗰啲黨羽佢用咩方式嚟反你台呀？佢唔會抱美國呀、啊、佢話你太軟弱呀、啊、不配合不配做呢個總書記呀、啊、咁你嘅情況底下你慢慢周就一定要硬㗎，我覺得。但係呢 唔緊要，由佢硬。但我哋個問題就係要我哋 leverage 呢一個今次喺美中美嘅衝突裏面，唔單止係貿易戰，喺呢個疊戰裏面，喂，我哋就係要借呢個機會，因為美國國會又出咗聲， 個商務代表團亦都嚟噏呢樣嘢。雖然同我哋嘅民主人權冇直接關係嗰樣嘢，商務代表團啊，但係你借住國會講緊由呢一個嘅李波、林榮基、DQ， 又再數翻曬出嚟咯。 喂，我哋全部同你數啊嘛。喂，你唔借呢個機會去 leverage 呢樣嘢，你最中意用呢個字嘅 leverage 呢樣嘢嘅時候， 呢個就係政治嘅玩法咯。我覺得好簡單，一個專業嘅政治玩法， 而唔係你而家好似幫咗佢做一個炮手咁，或者幫佢喺度掠美國人。唉，唔好啦，你唔好搞香港，喂，咁唔得。 唔係，我都話我幫你得，我得到咩先？你拉 Q 埋我尹兆堅同阿林卓廷，你明唔明啊？我得到啲乜嘢先？如果你話喂，你俾個官我做，咁都有得傾啊？是咪先？大家有deal啊？ 咁佢真係可能俾個官你做啊，大佬。 俾邊個做？俾李華明做都唔俾你做啦，係咪？ 唔係啊，我就係驚佢哋啊！嚟，你諗下，數落去， 到李華明㗎啦， 羅志剛 到李華明㗎啦，做硬我話俾你聽， 係咪？ 善眾街啊，嗰啲排住隊。 李華明啊，你最近嗰段發言你都覺得古怪。 喂，佢係呢個民建聯㗎，係咪？ 佢笑緊我哋香港人窮到只剩翻八達通。我成日都 佢咪同阿雷鼎明個口径咪一樣咯？人哋叫雞都有 Alipay 啊嘛，佢話。 我今日喺背後排隊啊，麥當勞有時嘟噶嘛，嗰個人咪用 Alipay 咯，搞幾鬼耐啊？ 咪係咯。 後屘最後咪係攞本八達通出嚟嘟，我見到佢，其實我本來想提佢，幫我見到講普通話，我無謂啦，係。 嚇！ 我唔知佢有呢個。 咁你啲普通話唔得咩？你用普通話教訓咁咪得咯。 麻麻地咧，但 係。麻麻地啊！ 喂，好啦，差唔多，因為我真係要 講完。我哋先休息下先啦，仲最後尾一節咧，我哋就有阿 Lance 咧講下呢個。 頂頂。 民主黨分裂嘅問題就係咧。新界東 本來呢個係我強項嚟， 咪咯，你走去，你為有料爆添，係嘛？呢個民主黨有史以嚟計我哋出走之後第二次最大嘅分裂。 喂，不如咁啦，我 send 個 message 或者係遲三個字啦。 唉，你講埋啦， 講一陣啦，咁 講埋一陣。喂，嗱，呢個柯創成新界東支部還掂都一路殺落嚟啦，民主黨講開啦。 你講住先， 咁咧就呢個就不滿呢個林卓廷啊，就安插呢個莊榮輝。咁利益申報先，莊榮輝都係我哋城寨嘅節目主持人嚟嘅，就係呢個解圍嘅節目主持人嚟嘅。 嗯， 咁咧就而咧就話咧，因為即係呢個柯創成就話咧，就係佢要同其他嘅組織一齊咧組成呢個選舉聯盟去出選。咁我所知，我哋過去喺民主黨都知㗎，民主黨就會列出一啲嘅不可身兼兩職嘅一啲團體嚟嘅，一啲就係不屬於呢啲團體嘅名單。 嗯，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參選組織咧，就會屬於呢個叫做政治團體嘅名單嗰陣時咧，到時你就只可以選擇代表一個組織去選。 你知唔知當年咧呢、這個就係咧玩啊劉千石嗰個方法嚟，記唔記得？ 職工盟？ 唔係前線啊，最初喺民主黨黨裏邊咧，就係冇就呢一個嘅 前線究竟係咪參選組織？ 冇錯啦，我哋需唔需要咧規限我哋嘅黨員咧係？ 可唔可以兩頂帽？ 戴兩頂帽嘅。咁後期呢就係、是、因為我哋擁咗劉千石做呢一個嘅民主黨副主席，條友仔當選然之後唔做另一件事呢，但係後期佢 諗咗張炳良， 佢咪加呢一個嘅前線落去囉、嗯、我哋拗咗一大輪㗎， 嗯， 係咪？所以我覺得戇居嘅，嗱我唔明啦，就係、是、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咪，如果冇錯，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為一個地區性嘅組織，純粹從一個政治角度考慮，喂，即使我唔係同佢完全相同都好，喂，大佬，我啲裝腳嚟嘅喎，你點會玩到咁盡㗎？為咗莊榮輝，喂，嘅大佬，區議會四百幾個位，你唔係立法會嘛？喂，就話爭啫。 嗱，我覺得係之前亦都係有 褪下少少位都唔得啊。 我覺得，因為新東咧一路以嚟就兩大系統啦， 嗯， 一個系統就是劉慧卿系統啦，就係一路 前線 留低嘅啦， 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民主黨嘅系統啦。咁民主黨系統咧，本來咧其中一個最強嘅 wing 咧就係呢個副主席陳景明同埋呢個范國威嘅陣營嘅，一個一邊就喺將軍澳嘛。一邊就是沙田嘛，咁、 嗯、 沙田其實新界東傳統都係民主派嘅票倉嚟嘅， 嗯， 即係強項強軍， 係， 咁就經過第一次分裂就係、是陳景明嗰次， 即係范國威嗰次， 新興第事件之後， 新民主同盟， 新民主同盟組成，咁之後咧就前線亦都合併走咗入去民主黨裏邊啊嘛，咁但係兩個陣營啊，即係原本民主黨嘅系統同前線系統咧，都係變成一個競爭嘅關係， 嗯。 我覺得今次就唔係有邊個叻與唔叻嘅問題，而係兩大系統嘅競爭嘅關係，大家都想主導嗰個 唔係高佬 新界東支部。 唔係，我覺得高佬處理呢啲 高佬嘅 人事問題咧， 硬邦邦，我覺得 太強硬 了，係一個硬邦邦嘅人。 佢連笑都講唔到嘅，佢嗰啲人 係咯，佢係咁。 喂，有一次你有一次我唔記得咗係寫文年嘅聚會，我求其上去玩下啫，民主黨賣香港，大家即係當玩喎，喂佢即刻真係走人㗎喎。我唔知呀，如果問我係大佬，我玩係講笑㗎咋，你咁認真做咩呀大佬咁樣。喂，所以我覺得佢處理呢個問題上面呢，其實佢自己係最蝕底。我而家事後諗呀，冇得救㗎啦，聽日一定開幾招。 冇㗎啦，聽日 開幾招。所以而家我講都冇所謂。喂，無論點都好，喂，嗰度有三四個區員，嗰啲係你嘅裝腳， 同埋乜？你咪揀個第二個區咯，揀第二個有裝腳嘅區去選咯。 唉， 根本係唔需要。 你要俾莊榮輝有 safe seat 嘅話，都冇問題，咪讓咗你自己區議會嗰個位出嚟咯。唔知咩，好似北區噶嘛，定係 佢好似係新界北邊嘅， 咪係咯？你咪俾個 safe seat 佢咯。 好似上水定 唔係？咁當然，我估喺佢嘅角度嚟講，呢班人咧就係遲早都會出賣佢。 或者唔聽點囉， 即係好似嗰陣時候阿 Gary 嗰扎新聞 同埋 最後尾嗰一刻就走去幫鄭家富嗰兩三個區議員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因為你自己都好敏喺立法會嘅比例代表制裏面，佢好似都係6-7% 嘅咋，排尾2-3嘅咋，兩嘢就掟出嚟㗎啦。喂，你點喺呢個時候跪地都要棄豬乸立住嗰班人先啦，大哥。 我覺得佢亦都睇得出佢哋養唔熟嘅真，我覺得即係 呢個同意 住一個，即係就 呢個同意 立法會選舉都唔會真心幫佢。 切割咗算啦， 係啦，就倒不如就係、是、即係既然呢隻手已經係俾肉毒桿菌、俾食肉菌入侵咗啦，不如就斬咗佢 ，cut 咗佢， 係啦 ，cut 咗佢。但係嗱，呢個亦都反映到咧， 但我覺得咧背後咧兩邊都有人做嘢。 我覺得 啊，我唔係想講，我唔係想講鬼論啊。 阿挺就似嗰啲嘅好原則性好強嘅人，我覺得係。即係講黨紀講制度， 但你唔似係搞政治咯。 就我覺得下面啊，柯創成嗰邊我就唔熟嘅，係咪柯耀林講錯講錯，唔好意思，柯創成係民建聯。 係我頭先寫緊嘢，我呢個點解你成日喺度講柯創成，我都 柯耀林嗰邊啊，柯嗰邊咧，其實咧就因為亦都係山即係山寨王，你明唔明啊？喺嗰個區裏邊有一定實力。 我聽嗰個講法就係咁嘅，就係、是、因為以往咧喺前線裏邊咧，兄姐咧就 hands off 嘅。就唔會管太多嘅，咁你阿挺就因為性格問題啦，或者處事作風嘅總有唔同啦，甚至係手指有長短，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問題上面咧就係、是、介入得多咗嘅。 嗱，但係個時代係變咗嘅，我覺得民主黨劉慧卿再參選呢個紀律委員會啊等等咧，意圖以黨紀嚟去箍住個黨咧，我覺得係好勾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討論，因為我覺得喺比例代表制下邊咧，一個硬性嘅政黨係冇市場。 嗯。 我6-7% 我贏，我就算我是山寨王，譬如范國威是一個好好的模式，我在民主黨走了出來，我加上一班新民主同盟的兄弟，大埔好，北區好，將軍澳加上西貢沙田，我有11-12個區議員，我就夠位去拿一個立法會的嘛，我有足夠的裝腳去動員選舉的嘛，其實柯咪就是這樣，其實他都有能力去兩年之後挑戰林卓廷的，其實 我覺得他又未必，我唔覺得佢似係，即係我唔係同佢好熟，但係因為佢有喺花生台做節目咧，有時都會吹兩句。我唔覺得佢係咁大野心嘅人嚟嘅，佢純粹只係想將嗰個民生關注組就係搞佢。但係頭先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咧，我唔覺得當中係冇手影喺度，即、就、係、是、有人做嘢嘅，將佢哋兩個嘅裂痕咧 擴大 咗佢嘅。因為老實講，對兩邊嚟講都係蝕㗎，係 lose lose game 嚟。 尤其是林卓廷喺我嘅角度。即係嗰班丁士元又好，即係咩咩永城啦，林咩城，喂嗰啲反而唔係重要，因為佢嗰度話曬都有3-4個區員喺度㗎嘛。 好似4個啊，我嗰邊好似。 阿丁士元啦、一個唔知咩林永 再加埋會員就20-0人啦，我估。 真係 active 公職嘅四個啦。 就好似話10幾，跟住呢後面有好多 proxy 票。 係、 啊。就懟埋去嘅，就話以前係前線嘅人嚟嘅。但我覺得嗰個裂痕呢同埋嗰個矛盾呢，我聽完其實我都唔好明白。我真係唔明白。我老實講，我同阿達傾過，佢講完之後我又唔好明白。佢好似唔好明白我講乜嘢咁。喂，甚至乎我尹兆堅我都傾過。喂，你去玩到咁準，喂你冇飛㗎喇喎，你咁搞法林卓廷。即係當然我冇介入佢哋嘅鬥紛，亦都唔知道發生佢哋即係過往嘅啲咩嘅爭拗。 但係新而家呢種比例代表制下面咧，大政黨已經冇團結嘅基礎，我覺得。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除非你嚟緊嘅區議會裏面，你而家冇咗3-4個。 唔係因為最主要就係民主黨已經民協化，你冇咗一種意識形態綱領。但係你社民連反而有個意識形態綱領去團結嗰班 支持者嘛。 左交。 是啊，你个因为民主党你问我其实佢个意识形态纲领系乜嘢。 冇乜。 系冇个事务性到不得了。是吗？殺到嚟就举手，然后就逐样逐样傾，一件还一件，是其是，非其非。喂，呢个唔系从政嘅嗰种 mentality 嚟㗎。 咪头先我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呢，除非你下一次区议会选举你林卓廷立返晒嗰几席返嚟。Otherwise 呢，你今次好蚀底嘅。 佢嘅部署都系咁，如果唔系点会摆庄荣辉过去呢？我觉得。 佢就係傾向頭先你嗰個分析，就係話喂，老不如你係腫瘤， 今次 係 啊， 切割 切割，我今次擺多幾件落去，希望壯大自己嗰個嘅即係地區基礎啦咁樣。但我覺得即係今次民主黨嘅分裂咧，其實好多聽眾都講唔想聽，其實亦都係反映到大家都 who cares 係嘛？所以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因為急跌啊，我哋嗰個收視率 係喎， 由6000 幾百喎， 即刻走咗幾百啊，真係慘啊！所以我哋。阿土咧就要去呢個處理佢嘅公務啊，係啦。咁啊，跟住我休息翻嚟咧，就阿 Lens 咧就係接力嘅。休息一陣先。 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 我哋嗰啲牛丸啊，真系弹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纯一家吉韩牛做嘅。嗱，除咗嚟打边炉咧，佢仲可以用嚟韩烧嘅。啊，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牛筋丸，一种系纯韩牛丸。你睇你中意食边只？ 好弹牙喎，大佬。 梗系啦，打得乒乓波 啦。咁啊，大家就要试啦。因为点解咧？我同你讲，你唔系话成日有机会试。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呢個 少少咯，咁樣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條香牛，另外一種好香嘅肉，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咁樣我俾大家睇下先，呢個肉味都好喎，呢個其實， 喂，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